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些规矩？这主要是因为中国传统的木建筑建造过程当中，工匠并没有和我们现代社会一样的那些详细的设计图，而是凭着工匠的理解，按照很多的规矩，也就是斗拱、房梁、面宽、进深等等固定的比例来进行建造。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李永革先生的详细讲解。 再一个呢，咱们这些木匠啊，说半天神奇，说的神奇呢，其实是有很多规矩作为保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这个各行都在说，尤其是这个中国这个大木匠里边，这个规矩是非常非常重要。一个木匠不懂规矩，他要把活做错了，在过去一次把活做错了，可能这一辈子他就毁了。你比如做一个大梁架，是吧，一下画短了，到传出去了，是吧，口碑你那谁你可别找，你找他能把托给你做短了，是不是啊？这人一下口碑就完了。所以说他得保证自己干活万无一失。怎么万无一失？有很多规矩作为保证。你比如说我们盖一个大的宫殿，这么多的木料，上千方的木料好容易拉来了啊，到这儿让你木匠开始制作了，那你哪出点纰漏，那你是担不了这责任的。所以他也要有规矩。所以中国这个大木匠的规矩其实就有几样法宝。第一是杖杆，叫杖杆；第二是样板，这两件看家的法宝。杖杆就是杖杆这种东西，比咱们的这个现在的尺子都准。杖杆一般都是由木匠来叫派杖杆，就是说你这个地方，我这个建筑多宽，面宽多宽，他要这又说到钟了，就要从这钟这儿来排这杖杆。你咱还说这太和殿，这是大的，总共通面宽将近70米，做这杆要多长35米，就从中它可以翻，这杆可以翻。杆呢就是找一个小木方子，有4个面，把所有的通面宽尺寸、通进深尺寸都要在杖杆上表现出来，通面宽、通进深，然后再分别的沿柱杖杆、金柱杖杆等等各个部位，什么刮柱杖杆等等各个部位的杖杆尺寸全在就这根杆上，这四面上分别的都要标出来。在这个杖杆制作的过程，其实就是工匠在这个加工这些木构件的一个过程，他履行思路，谁多高谁多高谁多高，谁多长谁多长，谁跟谁结合都在杆上体现。这个上面都要标清楚。这个杖杆拍出来以后就挂在墙上，那就供起来，就相当供起来了，这事儿谁也不能动。然后一个大殿的所有建筑的尺寸要从上面派下来，从那上面去派下来，那就是一个总设计的一个图纸，规矩就都在上边。然后你做前沿柱的时候，到这总杖杆上面把那个前沿柱的杖杆多高你把它派下来，派一个柱高杖杆拿过来，这专门做前沿柱。你做金柱，把金柱那个杖杆那位置把它派下来做金柱，以此类推，所有的尺寸都上面派下来，所以叫派杖杆。这个这是杖杆这个规矩。做杖杆也留后手，所有的杖杆做完了以后，过去手艺人在杖杆的两端都要钉上钉子，为什么？就是防止有人破坏。一个木头棍你甭管10米长8米长啊，两端都要把那钉子要钉进去几公分，那工的钉子也要几公分长的钉进去，防止什么？防止别人给它锯下点去。一个杖杆过去也有可能这个职业道德不太好的，想看别人猪手，给别人做点手脚的也有，做手脚做大了那等于没做。那杖杆你说这么长，好锯一半的，你看就肯定就不对，就给你锯2-3公分，锯一点就行，就给你锯点，说这大梁正好你锯3公分，你这往上一按，邦机这儿就裂一3公大口，这梁就上不上了。所以为什么两端要钉上钉子，就防止有人破坏。 啊，这也是自己留的心眼儿，是吧？不留心眼儿，真有人就跟锯下一公分，说本来房子这么宽，你这一个一个少一公分，一个少，按这账杆排出来一个少一公分，一安坏了，差十多公分了，你这房子就没法要了，是吧？这个拍账杆的这个，这是这个规矩。 难受，想哭，世界这么大，知识这么多，费尽洪荒之力也学不完呀。 快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呀，用声音讲述生动有趣又富含哲理的知识，用耳朵就能聆听这个世界。 FM95.4 AM603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与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把这个世界讲个明白。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的是观世古建筑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林永格先生主讲的观世古建筑木作技艺。今天要详细说一说大木匠的规矩。中国大木匠的规矩有两件法宝，第一是账杆，第二是样板。前面说过了派账杆的规矩，那接下来我们来了解样板的规矩。 再一个规矩就是什么呢？样板。所有的部位都要画样板，一比一的样板。你看账杆尺寸定死了，从这往上判，保证尺寸大尺寸不出问题，然后保证各个位置，它有斜临碗的，有正临碗的，有圆的位置，有斜的位置，怎么让它，因为都是手工加工的，而不是一个人加工，你砍的领子刮出来和他砍出领子刮出来用一个样板放出来的不见得一样，有的位置可能亏点少点，而且有些木头本身又有天然的缺陷啊，我们还得将就，还得给它使上，这个位置怎么办？如果这儿亏点，我这个在做的时候跟香蕉说，我这儿就得适当的鼓一点，它就爆炎了，要不就爆不炎，怎么办？要放一比一的样板，就是一比一，弹上这个平线、垂直线，找好角度，然后一比一的画出来，做好样板，往上套样板，有这两步就不存在我们有人说的啊、那么难呢，盖不上什么的，是吧？就不存在这直说。你说像那个五六年，1956年，故宫那时也是解放后修故宫的西北角楼，那是明代的角楼啊，都是楠木的这些结构，搭上席棚子，当时这个叮咣叮咣拆的有动静，人比如说要修角楼了，等过一段时间上面没什么动静了，过几天咱北京有人从那骑自行车走，你看没动静，坏了，就传出来了，说工人修不了了，修不上了，不会修了，修不上了，哎，然后等、哎、过了俩多月，哎，看上面又有动静了，然后这就传出来了，说他们那个管干活那头啊，那天在城墙上躺着睡着了，说来一白胡子老头，说放这一过过笼子就走了，说再看过笼子明白了，不修了，有这么个传说，就是咱们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其实不存在，那时候停了两个多月，那是材料没来，那是等着要配那两根材料，那是所以他停了一段时间，所以我们这个如果说这些规矩了解，流程得法啊，都按照这些老的传统走，就没问题，各种样板。然后样板里面有什么三板一板啊，什么抽板增板样板啊，还有这个我们的这个临板啊等等，这都是在做样板。现在我们用个三合板行了，过去找指甲板也行啊，过去是再往以前没有三合板的时候，有三合板才多少年啊，是不是？没三合板的时候，没有这种三合板加工工艺的时候，就是薄板，就找那薄板。找薄板有的时候还不用找，用整的，它是这一块薄板，这一块薄板，我中间这个位置不用的时候，人找个小木条一连，小钉一钉，它就是个样板，它能把着活干了就成。其实我们的古建最复杂的就是脚上要这个，要这有一脚有翘飞，一脚翘飞也都有口诀，然后哪儿的这个各种规矩，你比如过去这个做这柱子也是。什么先分成八方，八方再变成16方，16方再变成32方，那就基本快接近圆了，再用刨子刮刮就基本能行了。叫一脚，一脚在做之前啊叫拔一脚， 是把这个是一个圆的一个船子，这个像故宫里面用的船子基本都是沙木的。你像我们的太和殿，过去明初的时候建造故宫里的宫殿，主要的木结构都是楠木，那时候楠木也多，船子用的就都是沙木，因为它这个也沥水也不爱糟，重量也相对轻一点。做这个放的样板就是通过它的位置，第一翘第二翘一直到这最后一翘，它都不一样，斜线都是不一样的。哎，一个一个两边拔的最多，第一翘两边拔的最多，预先就得拔出来，预先就拔出来。我们有四角的、五角的、六角的、八角的，你看八方的船尖的那些亭子，你看角上不都是这些东西吗？那都有口诀，四八八四六方五，这都有口诀，就是说就是为了拔这些一角，这各个位置我在没做之前都得事先拔好了，到现场拔的差不多，稍微的一刮，把这一角就给它钉上了。然后一角上面是就是就在拉翘飞，在拉翘飞。做翘飞有口诀，叫冲三叫四撇半船。啊，也是它打着底儿就按在那位置了，对不对？它是随那些角度打着底儿的放上去，还要放大连岩、小连岩之类的，啊，这个角上的位置呢，包括角刻的斗拱，这都是比较难的，都是。还有的规矩啊，我们这柱子上下是不一边粗的，大家看那个宫廷圆柱子啊，都是下边粗，上边细点，上边细点，那叫什么呢？行话叫加柳，实际上也叫收分，啊，叫收分也叫加柳，就是上下不一边粗，底下粗点，上边细点。基本的规矩呢，就是千分之七到百分之一的这么一个比例。啊，假如柱子要三米高啊，一丈高，一丈高的一个柱子，基本上下边如果要是30公分的话，上面就是也就是27公分，27、28公分，有的加柳。如果你不加柳，这个柱子你就会看着下边往里收，看着下边就往里收的感觉。加柳加侧角，我们这柱子尤其是前后圆柱，不是倍儿直的，要有侧角，也叫掰升，往外要掰一下。啊，要有侧角，侧角侧多少呢？基本上也是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一，要加这侧角。这个加这侧角也比较简单，实际上就是，这就用上线形符号了。这一道线上边，然后又画了四道，这叫什么线？叫升线。一道上边画一个印儿，叫记号线；一道上边画两线，叫胆线。就是画肩膀的位置到这儿要停止，起这么一个作用。然后一道上面画三道是截线，画四道叫升线。这个位置这个距离这是中，往外掰多少，你比如说掰几公分，掰3公分，就从这儿往外掰3公分，上面是哪儿，跟这儿还有重合。我立这个柱子的时候，立这柱子的时候掉线掉哪个线？掉的是升线，把升线调直，你这柱子就倾斜了。调升线，然后下面还有十字线，柱础上有十字线，柱子上面有十字线，十字线对十字线，然后调的是升线，把这个升线调直了，这柱子自然而然的它就倾斜了。这是一个大木安装的一个规矩。包括连做榫儿都是样板，都是样板的。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安排了观世古建筑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李永格先生主讲的观世古建筑木作技艺。今天我们重点要谈到的是大木匠的规矩。大木匠的规矩啊，包括大木制作的基本流程，还有选料的规矩以及画线的规矩等等。大木制作的基本流程是这样的，首先要选料，然后是大木制作，然后呢是大木安装以及大木维修保养。刚才呢我们谈到了选料，谈到了画线，这些都离不开中国大木匠的规矩的法宝杖杆和样板。稍后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些规矩，也欢迎大家在音乐和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 向往，破晓会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黑夜如果太黑暗，我们就闭上眼看，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黑夜如果不黑暗，美梦又何必向往，破晓会是坚持 学术艺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带来匠意营造中国传统建筑的内容。今天要谈到的是官式古建筑木作技艺，主讲人是李永革先生，他是官式古建筑营造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国家文物局古建专家组成员。官式古建筑木作技艺在知识开讲节目当中一共分为三集介绍，今天是最后一集，详细讲解大木匠的规矩。大木匠的规矩包括了大木制作的基本流程，还有选料以及画线等等，这些规矩都离不开中国大木匠的法宝杖杆和样板。下面我们继续来听一听李永革先生谈到的这些大木匠的规矩。 各个位置都是规矩，就是做一份我们五价梁，非常标准的一个五价梁，啊，就是大点小点的问题，大的就是官式的，小点就是我们小式大木，但是规矩都差不多，要有抬头线，要有平水线，要有中线，要有棱线，啊，等等，都要有。你包括木匠里面还有一句叫“木头不倒棱，木匠没学成”，这也是这么一个口诀，就是所有你就是你摸摸这桌子边儿。尤其硬的木头，凡是木匠到最后那个小小的爆制非常快，都要擦一下这个木头，因为那个棱你要是真是见棱见角，不是直要是一拉拿手一滑拉手很快，所以木头必须得倒棱。我们的这大木构件，我们这个柱子它这个倒棱是有历史的，有人说倒棱是为了木头好翻个，做一个大坨有的是好一米高七八十公分宽，然后十多米长，这么一个东西要翻个怎么翻？你要都是直棱直角的，那翻不好翻。轮要是圆的呢，你是不是就好滚，是吧？好翻过去再翻，啊，连续翻。有人说起这个作用，啊，这个实际上这个我们的做法，实际上是从我们中国这个传统传下来的。 我们过去做没有先把那木头拉成方子再变圆的，对不对？我们早期的建筑直接就那原木啊，就用它直接加工了，两边该砍一砍，那棱就留着了，是不是？而且我们越早期的那个棱是越大。你就大家如果要去看，大家有空要到故宫看看，我就教给大家一个，同样两个建筑，你看大家那个，你要从外边一看，你隔着这个几百米，你一看，凡是那个同样的我们的歇山建筑或者是那种屋顶建筑，正脊短的那个建筑，有可能就是明代的。正脊看着有点发长，有可能就是清代，是从外边看，从室内看这些梁架，啊，看这梁架，圆棱大的，有可能就是明代；圆棱小的，有可能就是清代。你就可以大约看看，尤其看这有明代风格特点，其实它的圆棱大小也是明代的风格特点之一。明代的圆棱要大于清代的那种圆棱，当然到清代以后逐渐的。棱是这个也叫果棱，也叫圆棱，棱是越裹越小，裹小了它省工啊，拿刨在那刮，是不是？本来一天，你要是那圆棱一天也就是一缝梁架的这个圆棱，如果你要小点，没准一天能做两缝梁架的圆棱。但是这些也都说明了有些这个时代特征、时代特点的东西。还有一个像这个。官式大墓里边那个领子呀，不是正圆的，不是正圆的，有个行话，跟那个圆叫鼻息边，大家吃过马蹄儿，吃过鼻息吧，叫鼻息边，它不是正圆的，啊，是鼻息边，是发扁的，就是咱们画的金盘线，它是随着形随下来，像一个鼻息边，它这两侧要加泡，因为正圆要加泡的。还有我们说这领镜啊，领子的领镜说的是垂直方向，不是说宽。我们说这个领镜指的是领高，这样宽度不管它，说的是这高。包括这种各种伏脊木、各种规矩，我们的这个还有一种讨退活的办法。讨退活就是过去应对什么的，就是那个柱子不太圆的，我们木匠想法让它把它榫卯呢，给它让它。做严实喽，用点板做记号，用板做记号，画上印儿，把这个印儿画完了，拿着这板再往这个跟它相交的这上面画，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就是类似于一个制子。其实像我们的一个大木匠里边呢，他很多地方都要用制子。你像岔活用制子，你说我这个地下要搁一道下坎，我这地面的砖它不太平，我这踏坎。还要和你这个砖的地面还要跟你这个让它做的非常平，还要非常严实，怎么办？它就得插活，就弄个制子，然后插下来走，然后走出一个曲线，然后加工的时候底下就按照这个插的这个印儿去加工好了，然后放在这儿就合适。要插活哪儿抱圆儿啊，也要用这些板条，也要插活，插好了一画一木活就行。其实有些招也挺笨，哎，但是他能解决实际问题，啊，你包括木匠，刚才这个我说了两件法宝，一个是杖杆，一个是样板，然后这木匠还有最后一招，我虽然说有杖杆有样板了，我样板做出来了，我没到这一个步骤的时候，我的样板可以画在这木头上，但是我还不动手。等什么时候动手？等我这一步一步到这位置了，我再去拿样板，我再去检验一遍，然后我再放在这个构件上，我再看看它有没有变化，对不对？哪有变化了，我哪儿改改样板，我再改改这个实物，这个大板子也好，什么什么大方子上也好，我再做点调整，这样出来上去就合适。因为一个大的木头好容易，过去那时候就没吊车，完全是这个人工拉拽上去的，或者后来有了倒链，用倒链是吧，拉拽上去一个大的这个重量东西，那很费劲，上去之后就不能再下来，再下来再上去那也费功夫。 你上来下去几回，你这木，你这木匠别当了，你这手艺太潮了，是吧？所以这些都是他们工匠啊，过去给自己这个弄的这个规矩啊，他就是我不到这不着急，我到这我再比划一下，我再试试样板行不行，我再上去，他保证他不出问题。然后这个还有很多细的规矩啊，很多的这些规矩啊，这个什么一盘托二盘领三盘柱根站得稳呐、啊，都是哪个靠哪个线儿，怎么保证它这些角度和下边也平，各种规矩都有。这个包括我们做斗拱的规矩啊，要做斗五七九，也是我们这个实际上屋面的这个我们的房子呀，叫三种举架形式。什么叫举架呢？就是一个横的，一个高的，形成了屋面的这种角度啊，这叫横的，横向叫一步架，高叫一举架，是吧？就是步架举架关系形成我们的屋面。我们屋面现在基本上就三种形式，一种叫这个平推举，一种叫顺举，还有一种叫格举。像故宫里面的房子啊，绝大部分都是用的是格举。什么叫举呢？这样是一米举起来50，这叫五举。这要是一米举起来60，叫六举。这要是一米，这样也是一米，这叫十举。明白这意思了吧？如果说这个50，这步还是50，形成的这一个角度就基本上是很直的，就是五举这样一个很直的一个角度。这就一般比较建筑比较小的房子，它可以用，就是用这种叫是这是这个用这五举。我们盖房还一个，一般老百姓盖房叫五举拿头，就是五举第一步沿步五举，它就是保证我们北方它排水，就是沿步五举，这是一米，这起50，基本就这么一角度，这叫沿步五举，啊，也叫五举拿头。然后都是五举的，这就叫这个平推举，五举平推。还有一种是什么呢？这样是五举，这样呢就是60，这样呢就是70，五六七。这叫顺举，啊，五六七叫顺举。这样顺举时候呢，它这一步50，这步起60，这步起70，它的屋面就稍微有点浪度了，就有点弧度了。然后像宫里面这种大殿，五，然后七，然后是九举，这个大殿的形式它就形成了这种形式，所以这是三种举架形式。要做斗五七九，就说这道理。因为你像那个平推举的和刚才那顺举的，它沿头做斗拱没法做啊，它没法放，就是要做斗五七九啊，要做斗就得用格举的这种形式，就是大殿才能做斗拱，其他别的形式它也支撑不了做斗拱，它中间那个距离那间距啊，这规矩非常多，这个做斗拱的比例什么等等的太多了，就是各个位置都有口诀。你就做一个昂嘴，什么嘴七挠八耷拉十，啊，什么万三刮四相共五等等的，都是规矩，啊，因为咱们没有时间，想不了那么多。再一个，你比如说像什么断横不断竖，什么山面压岩面等等的，都是有规矩的。你说像我们的一个构件啊，两根条，就说咱们家里边做的十条封门子吧，就十条的门吧，这大家这个很好理解了。让你从正面看着这个条啊，从正面这个条叫断横不断竖。让你这么看，这条是通的，断什么？断横的，断横的。两根条在一块它要相交，最上面的这个条叫上交，下边叫下交，上交壳背后，下交壳前脸，两根条它要相交，一个。最简单的壳半水，一个壳一半，俩一搭，谁呢？让这个竖着的从正面看得是通的，背后不能是这个背后就不管了，是断横不断竖。还有，所以我们的大木构件是什么呢？是进深压面宽，所有的一个大殿，所有的构件，尤其到了那个角的位置。要先放这面宽向的构件，后放进深向的构件，这就是进深压面宽。进深向的构件要做上交，要做下交。 这些都是这个行里的这个规矩啊，包括做那些斗拱也是一层一层的，先按面宽向的构建，后按进深向的构件啊，都是这些规矩。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吗？令为师受益匪浅呐。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安排的是由李永革先生主讲的观世古建筑木作技艺，我们要详细的说一说大木匠的一些规矩，大木制作的基本流程，包括了像选料、大木制作、大木安装，还有大木维修保养四个大的步骤。大木制作规矩当中谈到了寸木不可盗用，这说的呀是在木料的使用过程当中要顺着树木生长的方向使用，不能够将树梢的方向做柱子的根部，还有杖杆开路，样板当家。这指的呀，杖杆是控制大尺寸，而样板是一比一等样的细部尺寸及样式的操作方法。李先生还特别强调了斗拱的规矩，斗拱是中国古代建筑当中最有特色、最为复杂的一部分。它既把屋面上部的重量啊传递到柱子，同时呢还极具装饰作用。它是由几十个甚至是上百个构件组成的，制作当中的规矩非常的多。还谈到了中国古建筑当中啊变化非常多的屋顶，要做斗五七九，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到的中国传统木建筑的屋顶，有的屋顶是比较平缓的，而有的屋顶啊是比较陡峭的。不同的屋顶有着不同的意义，在屋顶的建造过程当中有横向的结构和纵向的结构，这就是中国古建筑当中的举架和步架的关系。它们大致分为三种，第一呢是平推举，第二是顺举，而第三是格举，这就是从平缓到陡峭的三个类型。一般平推举用于体量较小的建筑，顺举用于中等体量的建筑，而格举呢是用于较大和大体量的建筑。要做斗五七九，就是说只有在较大或大体量建筑上才适合做斗拱。还说到了大屋檐啊，也就是昂部的一些规矩，下面还有很多的规矩，我们来逐一的听李永革先生的讲解。 你包括我们还有我们一些规矩，就是像我们，你包括这个选料的规矩，咱北京也有口诀叫桑枣杜梨槐不进阴阳宅，这个几个说法，一个是就是桑枣杜梨槐啊，这个你像桑树、枣树啊、梨树啊，这些呢它都不容易长成材。那枣树大家知道得多少年才能长成这么粗啊，而且弯弯曲曲的那种，是吧，它不容易成材。它就是阴宅就是我们的坟墓，是吧，阳宅就是我们住的房子，桑枣杜梨槐不进阴阳宅，这是一个。槐树呢它能够长得粗，那大槐树大家看见直径挺大的，但是槐树它这个夏天呢它容易反映一种它那个臭味儿啊，那槐树那臭味儿，就是你家里边你盖房这个夏天它老反潮，那个反那臭味儿，闻着不太好闻，是吧，所以一般也不用做这个阴阳宅的这个来使用。这些规矩我们基本应该了解。你像这个还有寸木不可盗用，就说这木头一寸高你都得正着使。什么叫正着使啊？你得顺它生长的这种纹理这种方向，对不对，这个树这事这种崇尚这种自然，你包括什么晒梢不晒根儿。我们一棵树下边是根部，上边是梢部啊，上面是烧，这个烧是这个盖北房的时候啊，盖北房的时候晒烧不晒根儿，这个一个领条那个也能分出来哪边是根部哪边是烧部，是吧，能分出来啊。根部一般的它年轮呢 稍微要粗一点，你有几米长基本上还是能够分出来的，里边也能分出来。根部那个年轮它稍微的大一点，到梢部那稍微的密实一点啊，上面这么长的。所以要一个北房晒梢不晒根是哪儿呢？是把这个冲东的那面是梢，冲西的是根部啊，甭管做水也好做口也好，这叫晒梢不晒根，也得这么用。然后你像这个不能倒用，你像木匠拼这个板的时候，你不能是这块木头的木纹冲上，那块木头木纹冲下，你这么混着拼不行，你都得让它冲上，木纹都得冲上，是吧？都得要正着使。这个不光咱们国家这么讲，包括我也是在那个日本、韩国跟他们开研讨会的时候，那个我就问他们，他们老讲点什么工程例子，讲规矩说的非常少，有时候我要跟他们沟通。我说那你们国家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说法？他说我们也有。他说我们要想修一个古建筑，必须得有一座山。道理上和咱们是寸步不可盗用是一样的。他为什么呢？他们是我这个建筑上面有的需要弯的地方，啊，什么位置，上这山上长成这形状的树。要修一个古建筑得有一座山，他是上这山上去找可挑选的适合他的这种。哎，我需要可能有一个构件是这样加工出来，像咱们说那个做那个翘飞啊，出能教子匹板船，它是拧着的，那我得到山上找一个这样的拧着的树，我来做它。就是人家也有这种意识，有这种传统，其实咱们也是这种意识，也是寸步不可盗用，什么断横不断竖等等的，也都是形成了这行里的规矩。那你要不懂你就没学过。什么位置分单大小啊，做一个门就是分份儿，是三整份儿还是上下各占半份儿，还是上七下八等等的，都有规矩啊。如果你要不学徒不懂，那就说你外行，是吧？这个规矩太多了，做斗拱的规矩，做装修的规矩，大木雕刻的一些规矩非常多。往下边留一点时间，有什么沟通交流的大家说说。 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就来了解一下普通人都有哪些的问题，而李永革先生又给出了怎样的讲解。第一个问题呢，是谈到了古建筑的加固，尤其说到了斗拱外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斗拱外倾啊，实际上它就是一层斗拱，外边压的重量大，挑檐岭的位置可能这受力比较大。它受力比较大的原因是哪儿呢？瓦面多少年，瓦面上给它的力，瓦面的瓦逐渐上面有拔节了，那力就往下走，往下走把这力，本来人那斗拱挺好，正心岭、挑檐岭本来挺好挺正的，你上边呢一出现拔水拔节，扇的背挺老厚，瓦也挺老厚，这个重量都搁到前面了，这斗拱受不了了，受了怎么办？它叫外倾，是吧？它外倾，这时候呢，这房子由于在维修的时候，现在用的方法挺多，有的是用拉条拉的也有。啊，就是用拉条，背后拉的也有，从那个斗拱背后和那额方，啊，跟他拽的也有，这种给他拽，也有，有的用那个槽钢，也有用角钢，你知道，想要整个把这承重方上面给它压住，夹住和承重方再勾上，多少次辽代做法呀，多少次辽代做法，它和我们明清的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 还有很多普通人对古建筑当中斗拱的放置位置啊比较感兴趣，或者说是有一些疑问，它是怎样和柱子连接在一起的呢？我们来听一听李先生的回答。 我们早期的斗拱啊，直接坐在柱头上，到我们明清的时候呢，在柱头上放了一个大平的方子，也叫坐斗方啊，或者叫平板方，是坐在那个大方子上面的。这是五代时候的一个建筑，这就是一个大座斗，这个座子下边就是柱子，过去就是柱子，这是早期的柱子，上面有锁，斗底下有口有卯，是坐在上面的，要不它动会儿啊。 样板是1:1的。 对， 听说咱们那个就人大会堂什么他们那个建说有放大样，这是不是有区别？ 放大样就是1:1的大样，叫大样，都是1:1。修人民大堂的时候就排那些椅子座位，在哪儿排的吗？在故宫里边的太和门广场，就是1:1，间距多大，每之间多少，那都是排好，然后怎么调整，多少个椅子坐多少人，就得找那么1:1大广场，